夫妻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点整。 大家好，我们是 DJ48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大家好，我是圆圆，我现在呢在传祺 GA4 百城试驾品鉴会的现场，它的售价区间呢是7.38万元到11.58万元。另外呢，这个活动会在广州、上海、成都、西安、郑州等地陆续展开，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啊。我们现在来说说这台车啊，广汽传祺 GA4 在10万级别的车型里面呢，算是性价比很高的了。首先我要说的是它的外形，总体来说它的外形很有设计感，体积呢不是特别大，让我想起了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买的第一台车，跟它特别的像。这台 GA4 在大小上可以说非常适合新手来开，尤其是女生。这台车的配置跟同级别车来比呢，非常占优势。它搭载了传祺 T-Box 3.0 系统，这是一套非常好的车联系统。我们现在来举个例子，我们可以通过手机来启动发动机，开关车锁、车窗，还有座椅加热、鸣笛、闪灯，这些都可以实现。另外呢，天冷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手机上操作先热车，天热的呢，可以先把空调给开开。也可以通过手机在停车场找车，它还可以无线手机充电，在雾霾的时候呢也不用怕，它还有很强大的空气净化系统。现场呢很多媒体老师都觉得它的操控很不错，在操控体验区呢做了高速过弯和迷路测试，在高速过弯和紧急变线中能够体验出它的抓地性还有稳定性都比较好。在现场呢，试驾场地的教练还为我们演示了正反向180度、间歇360度，还有原地720度的高难度项目，也能证明这台车还是有一些硬实力的。为什么原因我不开呢？大家可以在微信上面问我。我们再来看看动力方面， GA4 搭载了 1.3T 和 1.5 升两款发动机，匹配了5速手动和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这两款车呢我都试乘了，在动力方面都表现得还不错，总体来说是一款综合分数很高的车。而且圆圆我呢觉得这台车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去试试。好了，以上就是我对这台车的感受，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一辆车试驾报告。 嗯，这辆车也是陪伴了我们在前一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一共有大概整个展期吧。 啊， 其实直播的时候应该就有一个明谢哈， 有说 有 说，赫尔有在直播当中感谢了一下雪佛兰对于我们本届车展车那个 就是 工作车 工作车的这个大力支持。然后当时我们也是找到了，咱们说到的就是目前上汽通用雪佛兰旗下的最大的一个车型， 嗯， 就是探界者，而且是我们还特别明智的选择了550T，就是 2.0T 的这个版本。 嗯，没错。然后我们试驾这个版本呢，应该是等于在雪佛兰的探界者当中是顶配的版本了。 对，没错， 所有的 就是 都有， 除了那个黑超特警版的那个 RS 那个版本，我们应该是试驾的，应该算是全系的顶配，指导价格是24.99万元。 嗯，说到这台车呢，其实我相信大家都不太陌生，尤其是关注通用系的朋友。那么雪佛兰的这个这么大个的 SUV 的整个通用系当中的价格还是算比较合理的。 对， 而且应该算是那种如果买动力系统和变速箱、 这类的朋友是可以优先选择的一台车型。 没错，因为这款车型我们当时在挑选试驾车的时候，本来也想试一下它的这个 1.5T， 但因为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我们已经试过了昂科威的 1.5T。 是的， 虽然那个时候没有搭配 9AT， 但实际上它这一套动力系统的整个的表现，我们当时给出的结论是你在市区当中用是足够的。 嗯， 但是它的这个变速箱确实还是有一点那种拖沓呀，或者说相对有一点不太聪明的那种表现。 嗯， 那其实我们这回呢也是主要想体验一下这个 9AT 和这个新的发动机这样的一个匹配。 哎， 所以我们毅然决然的就选择了 2.0T 加 9AT 的这个550的这么一个组合。 嗯， 那给到我们的这个车型呢就是 550T， 刚才也说到了顶配的自动四驱悍界版。嗯， 对，提到这台车呢，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它 550T 的身份，我们就简单的先把它的发动机啊、动力参数啊、包括传动系统跟大家来说一下。 对， 它搭载的是这个通用系的 2.0T 的发动机。 嗯， 最大功率是191千瓦，然后最大扭矩是353牛米。 嗯， 在通用系当中应该算是调教比较居中的，因为现在可能再高一点还就是那台400牛的 2.0T 的发动机。 嗯， 多半呢放在这个凯迪拉克和别克的身上，然后雪佛兰呢现在采用了属于应该算比较平均折中的这个 2.0T 的一个调教。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搭配的呢是9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 哎， 值得可喜的是这台变速箱真的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嗯，但是不太可喜的就是它的那个手动模式还是放在了挡把上边，你要去手动操纵的话有一点这个小小的别扭，但不是那么的方便。 我跟你说我放弃了，就是雪佛兰的这个按钮式的这个手动的换挡的系统，我单纯的放弃了它。 嗯， 我选择了直接踩下油门让它强制降档， 强制降2到3档是吧。 对， 嗯， 但是让我有一些惊喜的是它还是能降的，虽然说反应速度不是特别的快，但是它还是能降的。比如说我在紧急加速或紧急并线的时候，我踩下去大概它还是有反应的，也会超车。因为毕竟大家要知道啊，我们探界者这台车还挺大的，挺长的，也挺重的。 嗯， 而且说日常平常这台车的驾驶给我的感觉就是挺轻盈的状态。 对，因为它的说实话它的动力足够， 我觉得富裕。 这个就是这台通用的 2.0T， 不管是放在别克车身上，还是放在雪佛兰，还是凯迪拉克车身上，不管多大的车型，我都觉得它是我目前试过的 2.0T 发动机当中比较暴躁的一款，或者说是动力非常充足的那一款。当然我现在还没有开过大指挥官的这个 2.0T， 就是400牛米的那个。 嗯， 所以我目前试到的这个 2.0T， 所有的 2.0T 当中它的调教我认为是比较激进的。 嗯， 就是它的动力储备是比较足的。 嗯， 因为我自己就有一辆4缸的这个 2.0T 的这个车，所以在自重相对来说趋同的情况下，那它的可以说这个探界者的这个加速表现和城市的这种初段的加速能力， 嗯， 是要比我那台大众的 2.0T 肯定还要更猛的。 反正我大概测了一下吧，这台车的百公里加速时间肯定是在8秒以内的，然后刹车距离可喜的是我没有准确的数据啊， 嗯， 应该是在40米以内的，就是刹车我觉得还挺灵的，但油不觉得让你突兀，整体调的是，我包括很多人问我，哎，你们那个车开着怎么样？那工作车，我说特别好开， 嗯， 就是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来啊，开通用系的车，我之前就只给我凯迪拉克所谓的一个特别好开的概念， 嗯， 条件是我还是特别喜欢它那个有劲儿的一个状态。 对，因为当时的凯迪拉克，那咱们当时试的应该是 ATS-L 400牛米的， 应该就是2.8T 的那款， 还是6AT 的？ 对。6AT 的时候，当时给他的这个好评更多的这个百分数应该是给到了他的动力，就是那种傻快傻快傻快的，跟凯迪拉克做广告似的， 调的 快快快快快快快，特别的特别的快， 调的一台像自然吸气的涡轮增压发动机，给了我们当时很惊喜。当然啊，这台车我们起码在刚刚我们得到这个评价是好开好用很轻巧， 确实。那待会儿跟大家说到底这款车型在外观、内饰以及配置和整体的这么多天的这个日常使用通勤当中有什么亮点和不足。 好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最孤独的时候不会有谁来陪伴你，最伤心的时候也没有人来呵护你，只有你自己经历着一些必经的经历，只有靠自己才能回答一些生命中的难题。你啊 个世界，甚至爱着他的空气。你爱着你的他，也希望他也爱着你。好好爱自己，在失败时给自己打气，常常问问自己，什么才是你想要。 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继续播出。今天跟大家说的是雪佛兰的探界者。 首先说优点吧。这款车型实际上尺寸不大，但是给大家看到的视觉的那种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在展台上，实际上也有在车展当中去配合展出的那个 RS 的黑色的那款，我说跟那个黑超特警。 黑超特警。 对。因为从 RS550T 的这个四驱的悍界版和这个正常的 550T 的四驱悍界版，它中间只差价了1万块钱，但它整个的车身、前标、中网以及轮毂都是喷黑的。所以如果大家买了这个正常版本的这个悍界版然后再去喷黑的话，我觉得它的成本确实是不止1000块钱能下来的。所以大家如果说针对黑色情有独钟的话，其实 RS 这个版本更酷。确实更酷。那大家也可以这个到网上啊，或者说在咱们经销商店应该去看一看这个 RS 版，如果有展车的话可以好好感受一下。那反过来说，我们拿到那个版本是近似于灰色， 对， 或者说是那 铁灰色，差不多 叫那种暗银色的那样的色调。它不是那么亮丽。而且整个的这个探界者给我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呢？其实更多的它是给我一种稳重的、很成熟的、很富有冒险精神的这样的男士的形象。 没错，赫尔当时看到这车第一感觉就是哎呦，这个好大气。就觉得肌肉感挺强，挺十足的。 对，他一直也喜欢大车。 是的。 所以一个大的这种感官，还有你坐进去之后的这种宽敞的程度，实际上会给潜在的消费者加了很多分数。对吧？因为这款车咱们坐进去，你看它虽然是一个五座的布局，但实际上里面的任何一个座位的这样的这个腿部空间啊、头部空间啊都很宽敞。 包括中间那块， 对， 中间那块地板是首先是平的， 相对来说是平的， 相对来说是平的。而且这个和前面的那个叫中央通道的那个底儿，我们一般的鞋呢也都能放得下。 4243呢，基本上都 没 问 题的。 是的， 对。然后再说车里边的储物空间的话，像咱们日常的手机都能够放得下。而且左边两瓶水，右边两瓶水，还有这个什么置物袋啊， 主要是它这个中央扶手啊，就是中央的这个扶手中间的这个空间真的太大了。但实际上它应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分层。 你是想说这个中央扶手中间还能再加一个想放个小东西的位置？ 对，首先来讲呢，我觉得它这个中央扶手在下次改款的时候肯定会变化。第一个是它太深了，是单层太深了。如果说咱们单纯放一些东西不拿的情况下，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就是你的意思，放两瓶矿泉水没问题。 哎，但你要是说你放一些细小的东西，你在行驶当中或者说停车的时候你想去拿，那你就必须回头自己去看。 哦，对。对对对 对。 对 吧，你没法去。 现在是这个感觉。 盲操作。 现在是这个感觉，抬起来，哎，抬到后边，然后 伸半个胳膊进去。 对，然后要把手从后面，因为你抬起来的话肯定挡板在后面嘛。然后把手先抬回来，然后哎再掏一下。 对，没错。 掏出来2块钱。 这可能你还看不准。所以你要如果有分层的情况下，你一些更细小的，比如说零钱呀、或者说咱们一些高速的这个票证啊之类的，肯定是更方便拿取的。 就是上面加个小的那种像杠隔板似的也能拿起来。 再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中央扶手的这个覆盖的这个软面，咱们说这个肘部支撑这一块，如果说前后还可以滑动，那就更好了。 哦， 现在是没法前后滑动。 你真的说的是，就是我虽然我搭在那儿觉得刚刚好，但或许有一些朋友就会前后的空间他会有一个考量。 对啊，咱们现在搭的可能是咱们的手肘部分的后边一点 啊， 并没有完全说我把那个整个的这个 这个上臂的这个前半部分都能搭在这个中央扶手之上。 嗯， 那实际上你要短途的话，我觉得谁都无所谓。但如果真是跑长途的话，因为这款车开起来是很舒服的，所以它很适合那种长途驾驶。 嗯、 那你这样的话，对你这个胳膊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这种舒服的这样的姿势。 嗯、 那久而久之，没准你的疲劳感就不是从你这个屁股下边传出来的，而是从你的两胳膊那块传出来的。 也对啊。然后刚刚我们说储物空间嘛， 嗯， 我再往后延伸一下，因为我们当时在车展的时候需要拉我们说所有的直播设备， 嗯， 说 你说后备箱是吧？ 说我们设备都有什么啊？ 嗯， 那个中型调音台一个，这个话筒六个，话筒支架六个， 嗯， 然后再加上声卡一个，压线器一个，压缩器一个，这些乱七八糟的 啊，就这么说吧，这大家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直播设备啊，包括录音设备不是特别的了解，给大家举例子吧。比如说是24寸的旅行箱， 哎，我们还真是有四个箱子。 对，铁的，那就是铝合金的那种旅行箱，防摔的旅行箱，24寸 的一个， 是三个。 哦不，24寸是一个，22寸的一个，20寸的一个。 对，就基本是小号、中号、 大号， 比较大的这个三个旅行箱。如果说并排放进去的话，后备箱还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放。 对，因为说我们设备的箱子是有刚才说了那个三个之外，还有一个手提的，就便携式的那种四个话筒的箱子。 对，是的， 有点像多大呢？就是咱们女生背的那个， 有点像小的那种通信包。叫杀手包是吧，应该叫， 哎，对对对， 嗯，对吧， 就那个牌子那款的是吧。 嗯， 除了那个之后呢，我们还放了个踏板车，就是那种大家知道，就如果拉 踏那叫手推车 啊，手推车就是 可以折叠的 折叠的那种。然后还放了两个纸盒箱子，纸盒箱子里边装的一些线缆什么的。 嗯， 但是如果我要装这些的话，那个车上原来它上面不有个盖板吗？ 对， 那个东西就得把它拿掉，要不然上下的空间会稍微侵占一点。 嗯， 如果说装下这些你还想装的话，我预计还能装两床棉被，就是在那个箱子上面再蒙一下。 但是你就那个时候就会阻挡后方的视野了 啊。对， 对吧， 就是我能说的这个就极限了， 就 我也能告诉你这是储物。 确实后备箱的这个储物空间，尤其在这种地台很平整的情况下， 嗯，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很出色的一个表现。 而且我遗漏了一点， 嗯， 其实当时我们的话筒的箱子还有一些线缆可以是放在那个盖板下边的， 对 吧？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它其实，在它的后备箱， 它有一个这个偷梁的一个设计， 就 是 它地台下边还有大概得有将近十厘米高的这样一个空间， 对，十厘米纵深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这可能这大家会问了，哎，你那个它的备胎是不是全尺寸的？正因为它偷出了这个十厘米的这个空间，所以它用了一个 T 形胎， 对， 就是非全尺寸的。 但是你得到的是一个更隐秘的储物空间。 嗯， 大家都知道这个 SUV 的车型，因为后边就是玻璃啊，所以它放你东西放在后备箱还是很担忧的。 对，这就是为什么有好多车都有盖板嘛。 对， 对， 所以说你比如说要是出去的话，你可以把笔记本电脑放到这盖板下面， 嗯， 然后上面放点东西，然后你再把上面那个盖的那个部分一拉， 嗯， 啊，你的车相对就安全很多了。嗯，储物空间咱们说到这儿吧，是吧？ 嗯 嗯，我们这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看看它其他的亮点。我们那个安吉星你用了吗？ 嗯，用了， 我也用了，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宁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快车道，欢迎回来，非是不可。今天跟大家说的是雪佛兰的探界者。 嗯，我刚刚查到了咱们说的那个灰的颜色叫峡谷灰， 峡谷灰， 峡谷灰就比那个它的浅色的叫冷岩灰的那个另外一个灰色要深， 哦， 叫峡谷灰，还挺好看的。 大峡谷是绿的，啊，黄绿黄绿的，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 啊。你说美国科罗拉多是吗？ 啊， 哦，嗨，它应该不是安那个，就可能只是一个峡谷，对，一个称呼。 嗯， 刚才既然鸿城说到了安吉星，那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表扬安吉星它的介入速度。就只要你按下安吉星 OnStar 的那个通话按钮，嗯，等不了几秒钟，基本上每一个接线员的这种专业的态度和他的这个服务水平都很好。包括你下发你的这个地图，然后下发你的路径都没有问题，然后包括查找一些电话，查找一些兴趣点都 OK。 我第一次用安吉星，这么多年啊， 嗯， 有点惭愧啊，但是第一次用安吉星，第一次打通了，我说我现在开车不方便，你给我导航一个地方可以吗？他说先生您是要下放地图吗？然后他就专业这个词汇叫下放地图， 对， 然后我说 OK， 我说你给我导航一下哪里到哪里， 嗯， 然后他没有挂断电话， 嗯， 还在那等，我说、后来我跟赫尔在聊天啊，你知道吗？ 嗯嗯嗯， 我就嘣给挂了，然后等半天，哎，怎么还没下放下来？ 嗯。 后来我想，哎，他是不是不挂通电话？他是我们要连着线，然后他要把这个指令做完呢？然后我又打了个电话， 嗯， 我说那个刚刚我下放地图好像没有成功的，这样，那你能帮我再下放一次吗？然后我又告诉他，然后我说这个下放地图需要等什么呢？ 嗯， 他跟我说先生是这样的，你下放成功之后他会提示，然后就自动挂断电话， 没错。 然后我内心潜台词就是哦，自动挂了。 还有一点就是，虽然安吉星很好用，接入速度也很快，但是，每台车的这个地图升级，就是咱们的车主朋友一定要及时去更新。因为我刚拿这个试驾车的时候，然后确实也是导航了一下，而且是跨城市这样的导航，所以我就发现，当北京有了七条 G 字打头的这个高速之后，那么在应该是16年版的这个安吉星的地图上面，还只有六条。 哦、 恰巧我走的是第七条， 所以就是说，其实，在安吉星系统应该加一下那个 OTA 这个， 它应该是有在线升级功能。那只不过咱们在试驾的这一款车型身上， 它没有更新， 没有进行更新， 嗯， 因为它本身就有热点，而且前几年的这个 4G 信号都是免费的， 对， 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前几年的这个地图，我觉得只要是咱们自主更新的话，是很方便的， 嗯， 所以在这一点的情况下，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它并不是一个自动下载和更新的状态 啊哈， 而是可能会需要咱们车主来进行一个手动的这么一个调整。 对，然后就我想说的是，在语音识别功能上，可能我那天比较累了啊。识别功能，我觉得未来可能还要加更多的这个大数据的东西在里边，让我们的识别更加清楚一点。 安吉星之前就是有那个视频，就挺有意思的，山东 的， 对对对对，就打电话打了一路，所以说各地的这个方言的版本确实是每一个主机厂，如果说做这种语音识别系统的话，挺费劲的一件事儿。 嗯， 好在现在有很多的供应商在做，比如说科大讯飞， 是的， 比如说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品牌，包括高德自己。它其实也是在做各种方言的这样的处理规划， 是的， 嗯，然后还有几点呢，实际上跟大家可以再好好去聊一聊。你比如说，虽然这款车很大，而且很直，配置很高，但它的做工确实相对于别克的车型来讲的话，是有一定差距的。 嗯， 这我觉得 起码在软质包裹方面 对 提升， 这一定要是有什么说什么。作为雪佛兰目前现在最贵的一台车型，我们看到的是 高配置。 然后高动力，然后驾驶感觉很好， 而且挺省油的。 嗯，座椅也很不错。 嗯， 就是在一些我能摸到的，比如中控台的覆盖啊，门板的覆盖啊，然后整个的这个材质的那种触觉和感官上，不是那么的高档。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的话，就不如别克这个品牌做豪华氛围做的那么棒。 嗯，所以说就整体质感还需要再提升一点。 是， 但是也建立在它虽然说这个。配置高，但是也不太贵啊。 原来坊间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别克的车，你别管它跟雪佛兰的车差距有多大，但它的做工跟材质相对来讲都是要比雪佛兰要更高一块的。 嗯， 因为毕竟从定位上来讲的话，别克车的这个定位可能要比雪佛兰车型的定位要高。 对， 所以从现在看来的话，那么单纯从探界者这款车上来看，那它确实是印证了这一句话正确性。 但是综合来看啊，如果说这样一台车卖这个价钱，这个配置，这个动力系统，这个好开程度的话，还有这个空间，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一台车。 对， 而且这台车目前市场上还有一部分的优惠，所以说要这么来看的话，它跟别克的区隔就是你要选一个更便宜一些的实在，还是选一个更有质感的这种车型。 反正这款车型我个人认为是，如果你就家用开，真的是很 OK 的一款车，但是有一些小毛病，你必须要去正面的去面对它，确实是存在的， 因为便宜嘛。 对，因为便宜。 好，那么今天非试不可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您对雪佛兰的探界者有后续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继续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那好，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拜拜。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勤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住喊住，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挪挪，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家乡。